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网站上载了他的不朽经典著作，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13年3月全体会上的结论。